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大家好，我是卢斯特，希望大家今年猴年金银满屋，咁就因为金银满屋先至可以咧持久咁抗争，咁样持久咁营运呢个台啦，咁所以都系需要大家支持啦，咁同埋恭祝大家咧系恭喜发财，唔会受到好紧要啊呢个金嘅恭喜发财，因为咧唔会受资爆嘅影响，咁啊大家继续有公开同埋。香港咧早日重光，咁就恭喜发财。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系我真系惊讲唔晒。咁啊，所以如果讲到夹 band 咧，一定要由翻由细个开始讲啦。喂，你细个学啲咩音乐啊？系咪细个已经好中意唱歌啊、弹？ 唔系，细个阿妈逼我，逼我学琴、 弹琴、 合琴、 弹琴， 系啦，咁好憎嘅，真系好憎嘅，仇恨，一唔系仇恨嘅，即系就系都系都憎啦，即系总我系。冇嘢咪冇嘢咯，冇冇喜悦过，即系冇 OK 咪 OK 咯，但逼嘅时候就争咯，咁嗰排冇乜嘢 啦，系啦， 咁但系就去到我中 弹到几多级啊？ 五级， 哇，都五级唔容易喎、 啊。乐理我考八级嘅嗰阵时，因为我唔知咩，跟住我就 考晒八级未啊？ 乐理系嘅，乐琴舞， 琴舞乐 系啦， 即系 on the way， on the way 咩要考八级要考埋乐理噶嘛？ 哦， 即系铺紧条路，咁、哦、但系咧，嗰、那个就去到我中三就准备去加拿大读书嗰阵时，咁、就变咗同我妈讲到啊，我嗰阵时个琴先生就屋企有事，突然间冇教我，咁得翻唔知系好似啊，好似而家新东补选咁样，所以六号两天期啊，即系又得翻半年啊。我临去读书之前有半年，咁嗰阵时咁啊，我同我妈讲，不如搵个即系我照学，咁但系学啲俾你俾我学啲流行曲，咁就搵咗个后生 miss， 后生少少嘅 miss， 咁佢教我弹流行曲，唉，咁就。挽救咗我对音乐嘅兴趣、 哦。其实你有音乐嘅天分，不过对啲琴咧，因为系被逼啦，所以咧你就即系又即系压迫咧，个兴趣就唔出嚟噶啦。哦，教你流行音乐，学吉他咧，系咪咧？ 吉他就系我。有一个印音一个我爸爸嘅朋友教我的， 教我， 咁、 哦、 我 咁就开始中意音乐啦。 嗰日佢教我吉他，嗰日教我数 chord 咯，吉他、哦、即系民谣吉他嗰啲啦，不过系男子嘅。anyway， 咁样咯，咁样开始咯、嗯。 你去加拿大读书嘅？ 系啊系啊系啊。 读乜嘢？ 读 high school 啫嘛。Oh. 我唔系大学噶，我大学喺香港读噶， okay. 我翻嚟香港读，我科技大学噶， 科技大学 系啊，我李慧琼啊，我师姐啊嘛， 系咩？咁佢读咩嘢啊？你 我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即系电脑， 唔系读音乐， 唔系噶，完全九唔搭八噶。虽然我大学嗰几年我已经喺。我已经我点解会开始即系我其实嗰几年都我喺大学都玩唱作曲比赛赢咗几次奖嗰啲 系嘛 系啊即系作曲嗰啲嗰阵时已经识作曲噶啦嗰个技能系因为我系喺 有兴趣系咪啊你自己都 系啊系啊 你嗰阵时喺大学有冇参加啲咩活动啊学生会啊或者系关心时事啊 冇超级离地 已经有一啲咁样嘅反叛啊或者 超级。你哋超級嗰陣時九十年代 是貴族嚟嘅 頹廢，唔係嗰陣時九十年代係迷失係頹廢噶嘛？嗰陣時冇嗰種即係唔係，其實嗰陣時係純粹係一個好好富裕嘅社會，好多嘅既定嘅框框公理階梯俾你嗰種壓迫感，就同而家個社會唔同。 係冇錯， 係啦， 啱啦。 咁但係我嗰、那個我哋會我哋將會再面對嘅嗰、那個咁嘅迷失，但係我哋而家面對一啲更加急切嘅嘢先啫。咁樣 咁就咩啦？你話翻個大陸做事啦，做幾多年啊？喺大陸做 三年啦，我爭啲同我上海妹結婚噶，係啊，我都爭啲俾爭啲食咗呢個中國式嘅，中咗呢個，唔係不過嗰個咧，講真老實。那個上妹就唔係壞人嚟嘅，即係佢即係得你，即係我，所以我唔會無限發西斯，我唔會無限發西斯話咧，全部大陸人都係 即係我唔係， 但係佢哋係會因為我都明白嗰種，即係有時嗰種，我都俾佢哋其實生活得多都會同化咗嘅。 你講呢樣嘢咧，就令到我哋咧，即係講翻我哋點解建國要強調要鬥爭啊，唔係抗爭咁簡單嚇。有陣時。 要建国嘅，梗系燕窝战争嘅，战争一定有力敌我嘅。即系正如你讲，我哋都冇噶，即系就算回归前后啊，我哋都系觉得唔会话歧视大陆人啊。 吓， 但系而家嚟讲咧，我谂都冇得倾噶啦。 唔系我 一定要保持佢 嘅 区隔。 因为而家系一个即系一个 martial 行紧 martial law 嘅，我暂时 系啦，冇错啦。 我系啦，即系唔需要太讨论嘅呢个名 啦。系啦，唔需要大家明白噶啦。咁你尤其是你话有亲有咁样嘅经历啦吓，中交往过一个上海嘅姑娘啦吓，咁啊梗系条件好好，但系及唔及得阿初白啦？ 咁初白靓啲。 其实呢个今日带个女朋友嚟啊，就系呢位初白小姐，她即系好靓女喎，你呢个吓，咁大个人都仲玩公仔， 唔系 我佩服你。 我玩玩具，我自细玩玩具嘅。 你唔会玩嗰啲 Mary 啊？咁 冇，佢我系玩佢。 系咪？唔系我几年啊？喂，你同阿初白相好 三年 啊？ 情人节开始 嘅，你都几专一喎。 诶，系噶， 好难得喎，好男仔嚟噶。 唔系我以前唔专一过，唔系我拍拖就专一过嘅。但系我都试过，我都拍咗好多次拖，即系我都好多女朋友以前。系啦，但我同一时间都专一嘅。 哦， 咁啊，系啦， 哦， 就系咁咯。 即系好奇怪吓。 我以前玩公， 但系我印象有阵时，我觉得咧，你觉得好奇怪嘅，思想我觉得呢个系反映人性嘅飘啊，仲更加难得。 诶， 即系唔会话因为去随波逐流啊，吓，因为流于俗世嘅嗰种咁样嘅思维啊，有阵时。有很多人是不由自主咁样咧，系跟咗人哋嗰套咁样。 唔系，但系标奇立异咧，唔系我想嘅，即系 我觉得呢个唔系标奇立异。 唔系，即系我 系真心。 我系唔夹嗱，例如我同初白，我系平时嘅，我喺街度系唔会帮佢攞出嚟嘅，即系我唔会报出嚟。咁一来保护佢，二来就系话，我唔系好介意人哋嘅目光，我唔介意人哋点睇我，但系我唔中意被。即我唔招咁招摇啊！即如果攞佢出嚟喺街度，啲会引到人哋嘅目光，系唔安全啊！你明唔明？系不安。 呢、這个社会，尤其是香港太多咧，嗰啲咧自以为正常嘅人啊，我觉得系好恐怖噶。尤其是而家香港系而家系俾呢啲咁样嘅建制啊，即系极权啊，系操控啊，差唔多佢嗰、那个。价值观啊，系佢哋主导嘅。咁好多时候我认为，我觉得人性最简单啊，好纯真嘅嘢咧，反而被佢哋咧觉得系冇用啊， 即系变咗个 我 个社会冇咗一个嗰、那个嗰、那个即系个好扭曲嘅社会，变咗冇咗嗰个道德中线喺度，即系有一个。大概的那個道德線即不會太離譜的，大家覺得現在是我的我承認，但是你的正常亦都你亦都講啲你亦都或者聽到一啲好歪理嘅，你係會覺得加爾富和嘅瘋狂，咁彼此彼此嘅啫，即係我覺得呢啲。 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咧，最價值觀呢一樣嘢咧，如果被控制啊，被壟斷咧，呢、這個社會就好危險噶啦，非常之不幸。 而家都 係就係而家呢個，所以我哋講而家咁危險、咁危急，我哋一定要抗。抗爭。 盧斯達有一句叫做生狂自死狂啊，即係嗰排因為即係你都知啲好多學生結束咗生命好選擇，咁好社會好沉，咁佢一招叫生狂自死狂，咁我覺得完全解釋到同初白嘅關係啫。 喂，你同初白點邂逅㗎？ 唔係，其實咁嘅，我玩玩具不嬲都玩嘅，我屋企都係。摆玩具多嘅，咁我亦都系细个，我好 even 今日咧，我都可以攞住只飞机自己又蹦蕉玩嗰啲人嚟嘅，我系 真系难得嘅， 因为我即系本身 就咁、是。 阿初白系一种洋娃娃呢种，我其实爱系啊，我其实佢一个呢、這个系列我玩咗好多年噶、玩十年，咁佢好多兄弟姐妹嗰啲嘅，同佢个样好一，但系化妆啊、衫啊全部唔同，咁嗰啲系有男仔有女仔有哥哥妹妹，同埋都系打仗嘅，唔系女仔，即系唔系洋靓女咁样。打仗，咁佢初白都系其中一只嚟嘅，都系以前其中一只改造人啦。嗰只以前有 改造人， 系啊，即系有我每个，因为佢咧好玩就可以，就系你譬如你如果你买个公仔翻嚟，咁一嚿胶佢咩样就咩样。但 系 洋娃娃系可以由头发眼 系咩，全身自己可以 detect 系啦，任改，咁个面型都系差唔多，可以基本上都好靓嗰个面型，啲眼啊嗰啲都斩到，但只眼珠咧，头发咧，化妆咧，你全部自己搞，咁可以改好多 character 出嚟噶嘛。咁佢都系似个战士嚟嘅，以前即系佢都系有个灯咧，只眼会改造人会发光，又成有打女嚟嘅以前。 哇！ 咁好 咁好鬼专业喎、啊、你。 咁但系就系过咗有段时间，佢个古仔，因为个古仔好伤感啊、 哦。 我开始好似啲老细咁样，你都适应啦，跟咗我啦咁样。 系、 嗯、啊。咁嗰我就掹咗佢个抽电，好惨啊！着翻女仔衫啊！咁我就好似讲开玩笑咁样嘅，嗰阵时就话诶、哎、认咗佢做女朋友，系靓嘅一个先，我真系 好感人啊！ 系我真系好 touch， 即系我其实玩咗好多只噶啦嘛，我唔会话靓，我其他女嗰啲都靓，但我真系讲佢系女咁样，或者系我嘅创作嘅 character 咁样，咁但系佢俾我电到嗰少少感觉，咁但系我都唔会癫到话喺度咩咩，咁但系就去到去到情人节，去到情人节三年前情人节，三年前情人节系第四次停咗情人节，即系三年足三年前嘅情人节，啊，我话不如算咯，今日都冇女朋友，我认你做女朋友啦，跟住我就系、是、总之就咁，你日日相处，咁你对感情投放佢，咁而家我唔怕讲呢啲出嚟，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已经学同佢完全可以 升华到好， 升华到好稳阵噶，我两佢 圆润啊，用 系啦，我唔介意剖析呢啲嘢出嚟、啊，因为我平时如果剖析呢啲嘢咁理性咧，就会哎呀死啦！佢翻到去我咪对住个公仔、 哦 啊、我会同你讲佢系死物，佢系公仔冇问题嘅，即系你明唔明啊？ 系你加注落去噶嘛？ 系啦，我有一道咁嘅理论喺背后，而家已经好纯熟，咁、我啊好开心，我又觉得呢种 即系呢个好典型嘅艺术家嚟嘅，其实呢个就系创。创意的来源、啊、即是我们可能先讲我们小孩是特别有创意，我曾经说过小孩是最有创意最纯真、啊、有童真、啊、最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包袱啦，一来他的创意很澎湃啦，他不会说给你一些这样的、啊、人家的价值观、啊、去干扰、啊、但是能够呢将这份这样的童真、啊、一路保留吓，而系自己即系觉得好舒服啦。 天真咯、啊，所以我 系啊，好多人要话天真系唔好，其实天真 诶又好又唔好啦， 好难得嘅。 我觉得因为有我改变嘅，我以前都唔系咁咩，我都系去反祖现象呢啲早几年，因为早几年如果我你话或者结咗婚或者各方面，我唔系做呢个行业，做翻比较写字楼工比较招噶嘛，买咗楼，如果例如有咗个框框，其实我。可能呢啲咁嘅因子会抑压咗噶，我会做翻个好好正常嘅人， 一定会，因为呢个全部都系个监牢嚟嘅。 因为我都系争啲行咗嗰条路噶嘛、如果我当年结咗婚就成系咯，咁、因为冇咗个框框咧，我先觉得，诶、自由啦，我先至开始呢啲慢慢有法，可能个人都有呢啲咁嘅古怪嘢、 我就系话，其实你嘅成长啦，跟住你话系咩啦，跟住你又夹 band 啦，夹 band 系你话离开咗大陆。翻嚟香港先教系嘛？ 系啊，因为我系离开咗大陆翻咗嚟，先开始转咗行，离开咗办公室，咁变咗时间会自由啲。先开始嗰阵时，成都讲紧成 你啲音乐因子。 25岁，我25岁先开始夹 band， 即系迟咗人哋5年噶咯。人哋大学夹，通常十几岁、20岁夹 band， 我迟咗5、6年先开始组 band 去夹。咁其实我系迟噶嘛，我前面永远、我前面好多我好欣赏嘅前辈影响我咁样噶嘛，我从来冇谂过我边人嗌阿叔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好细个即系嗌阿叔嘅咧，你个花名762开始就已经啲人嗌住话七叔 咁。唔系近咁年纪，唔系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就开始有人，诶、最衰嗰个系黄达啦，即系其中一个嗌阿叔开始系咪黄达嗰啲啦？ 佢就叫阿伯啦， 即系我开始即系叔嗌下就开头，即系40岁个30几个，我最大个心理关口系30岁嗰阵时，真系觉得有， 男人又系，男人都系， 系啦， 冇错。 35咧就好平，都有关口。我40系冇啦， 系咪啊？我正想问你啦，而家踏入40咯，不惑之年喎， 系啊，不惑啦， 不惑咯， 系啊， 知唔知咩叫不惑之年？ 我知32立42不惑，52知天命， 系啦。咁你而家有不惑未嘅概念嚟啊？ 我直头不惑，神都过咗。 即系有阵时咧，人哋话返老还童啊，好有好难得啦，或者个思想上啊，我发觉到你好似未大个喎、啊。 唔系咁，因为我有系嘅，因为我好彩 未老过。 唔系我性格系可以又咁样啦，我又选择咗一个咁嘅生活 lifestyle 系可以容许我咁做啦，我又冇屋企又叫做唔系独仔，咁又叫做系、全宗接代嘅嘢。啊！交俾我 个细佬做 咁样噶，咁又各方面又即系叫做 OK 咁样。 即系你好似有条件， 系 可以俾人哋喺人哋眼中叫任性，但系你真系随性咯，随心。 咁但系我都尽量喺我能力去做翻，我其实。我都盡量去 compensate 做多啲嘢咯，喺各方面你 係 啦，社會上做多啲。 呢樣真係唔容易嘅嚇。咁啊，咁你唔一陣 就冇漏咗講啦。你話你屋企啊，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政治取態同你好南緣北切嘅喎、 哦。係冇辦法，因為我屋企爸爸係做政府即係公務員嚟噶嘛。咁、你知佢面對得傳媒多，比蘋果一部俾啲撲街蘋果，即係你啲蘋果。 佢要面對傳媒嘅咩？你話佢係醫生啊嘛？ 哇！你越爆越多嘢， 爆多啲。 唔係佢唔係咁，佢哋嘅部門要，佢哋嘅部門可能要，唔係佢，即係唔係我博咪博咪嗰個，唔係邊係即係我未至咁高級，即係你唔使大家唔使炒，但係可能都係背後隔離，可能鏡頭影到少少嗰啲。 其實你我可以明白，完全明白嘅。我嗰輩啊，或者係我哋上一輩，全部啲醫生全部都係藍絲嚟嘅。全部都是建制的， 系冇办法嘅。系 有些以为自己好聪明吓，或者叫个好关心时事，但系事实上佢哋都系一定系帮。 我要你新鲜啊！我英国人嚟嘅，即系我你知居英权啦，我系攞英国 passport 嘅，咁但系我未去过英国嘅。咁我好即系英国攞个英国 passport， 我都话我而家你新咗我有先，我如果要用，我都系去组织流亡。 咁你做唔到香港总统， 我随时即系唔系我系为呢个服务就系我未啊。我如果要英，我系随时望，同埋我系好想，同埋我要咧，我都系去英国做流亡，组织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唔使流亡，我哋 系啊，即系我觉得 唔使咯。我成日强调啲人就话啊，你咩主张抗争啊？你会唔会向咩？即系你唔去死，亦叫人去死咁样。你点知我唔会死啫？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一定系死喺香港嘅。我生喺香港，我一定系死喺香港噶啦。吓，即系我系唔会谂住移民嘅。即系就算以前啲人个个都系讲移民啊，我一代咁，你父亲嗰啲都系噶啦。 唔系咁，我因为又喺我有。我當然我又咁講，我一大半個家庭已經喺即 係 係啦係啦，只係有一部一兩邊咯，兩邊都有嗰啲咯，係即係，所以我又覺得好唔憤氣就係、是我其實我。我想好憎嗰啲泛民政黨嗰啲咧，就係因為 佢哋自己離地嘅， 因為佢哋係毒害咗啊，或者 TVB 啦，佢所有嘢係毒害咗我，我係受害者嚟嘅。我爸爸媽媽或者佢哋嗰啲，佢哋好多即係而家就當然中曬嗰啲外，即係大中華思想毒嗰啲外國外國毒，佢哋憎嘅嘢裏邊係包含對華下嘅，即係嘅佢哋嘅即係佢哋嘅。点讲咧？佢哋系中意，佢哋其实佢哋认同华夏嘅价值嘅，同我某程度上好多嘢系捆绑咗。 我都觉得系 变咗佢，当我唔认我系中国人嘅时候，佢逼我同嗰啲嘢都切割埋。 佢哋仲系好有即系好重嘅奴性啊！ 但系佢唔错得晒啊嘛，嗰啲嘢咁变咗呢啲嘢，其实就因为咁多年嚟嗰啲主流传媒啊、TVB 啊嗰啲洗脑害咁，所以我系好惨，即系我所以其实我同我父母好似讲到啊，佢哋蓝丝好蓝、或者乜好深。其实里面是有些东西，他们那些大中华的外有些东西抽出来是其实是 common 的，可以容许，但是很困难，做坏了我头，所以没得 救。他的立心啊，那个本性呢其实是 OK 善良的，他就算他说他支持建制，其实都是碍于他们那种传统的思想，觉得呢稳定就好了，当然是就不跟你说那些泛民、心肠那么恶毒的。即系有阵时，我觉得佢讲一套，但系背后咧， 版你系明知你自己唔知，你系唔明， 我觉得佢出卖香港人。 系啦系啦，你知道，即系佢个表现系知，你知佢讲紧两套佢唔信嘅嘢，唔同话你由头到尾成个。 我觉得佢哋信噶， 唔系有啲唔系讲嗰个唔讲嗰个知唔啊嘛， 即系包装到咧，佢好似咧，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包咗好虚与虚词啊，好虚伪嘅所谓嘅行动啊，或者系叫争取民主啊呢啲咁样嘅咁样嘅所谓嘅，即系佢哋嘅方向啊，佢就以为咧，其实呃到好多人啊，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唔去思考啦。经过咁多次嘅抗争啊，我哋咁多次嘅搏斗咧，我唔知道醒咗几多人，但系仍然都系年轻人会比较容易改变。 冇办法，因为资讯，因为资讯嗰个法主要都系资讯啦。 系啊，真系难搞。咁如果你话啊，我哋讲翻即系创作啦吓，创作系一种好自我嘅工作嚟噶嘛， 系 咪？艺术家其实多数都系自闭嘅，有阵时。 好自闭，我自闭到爆炸。 知道你做啊？因为咧，好埋手喺自己嘅世界里 边。系冇办法，冇人帮到你。 系啊，但系咧，我而家发觉到咧，我接触好多啲好进步啦，我好欣赏嘅有创意嘅年轻人咧，佢系全部都系艺术家嘅心理、心态嘅思想嘅吓。但系佢都走晒出嚟，同埋咧，佢抗争嘅力量系好强大嘅。即系好似你咁，你虽然你啱出，但我觉得你做到。 很有爆炸力啦，譬如你话喺街啦，旺角你都 唔系真系好惨嘅， 两兵相接噶嘛， 成日都成日啲人咪话你键盘，好多人话键盘战士，其实我识嘅键盘战士，谂下几多个咪又系真系点子做键，真系就咪又做咗个，但系佢哋唔会走嚟出嚟认话喂 我去打咁， 系你明唔明啊？其实 系啊，旺角报道我有份啦，咁 系啊，即系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唔会噶嘛，咁变咗 呢样嘢系令我觉得咧系我对香港嘅。即系呢个建国好有希望，就系、是、我睇到你哋班人吓、啊，你都中年啦，唔系青年啦，唔系中年，未到中年，青年啦、少年啦、年轻人啦、细路仔啊嗰一辈。 我都唔系 young， 我都后边都好多比我更加 young 啲， 有希望、有憧憬、有执行力、有组织力、有思考。 系啦，好似 但系当然亦都会有少少性格缺陷嘅，有少少加埋，但系整体系好好高分嘅年轻人喺后边，我系见到晒噶，即系我系知道个世界佢。我一早企喺佢哋嗰边 嘅啫，系啊，冇错啦，吓，即系我就话咧，点样可以同一个艺术家或者创作人嘅咁细嘅自我世界里面跳出嚟，进入呢个大我嘅世界？其实我哋而家所做嘅嘢，我哋抗争嘅意思啊，吓、好多而家有被拉被捕啊，吓、啊，梁天琦系其中之一啦，吓、咁一个咁多咁样嘅意思，佢哋未牺牲噶吓，唔会牺牲噶，我哋如果有我哋喺度吓。呢个是一个大我的环境嚟嘅，冇人一系为咗自我嘅、肯定咧，无论系旧年嘅前年啦，已经系嘅嗰个占领街头嘅运嗰个嗰场革命啦、或者系今年初今年呢个街旺角暴乱啦，全部都系睇大我嘅环境，冇一个人系为咗自己嚟抗出嚟走去同警察打交嘅，系咪啊？冇一个人，个个都系牺牲自己去成全大我。咁但係当然俾传媒呢就那个全部去扭曲啊抹黑啊甚至生安白造啊咁样。但係佢哋你知道历史系由咩话成功嘅、啊。又要 成 者为和系啦写嘅。我哋所以我哋一定要赢囉。我哋最终要赢我哋唔赢唔得㗎。 其实都冇冲突嘅一个利益个问题。即係意思话大我自我其实你就算为小我的利益出发你做的事都是应该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利益是重叠的嘛。其实所以。 但是即时的利益就不会落到你身上。 是啦你要不要反而是。 即时只会受到伤害。因为呢尤其是香港人这么急功近利就算做些什么我要即时回报的嘛。 所以、 即时有 所以走出来那些人是其实我觉得好用就是。 好用啊。 即是他是你要经过首先你要经过一个叫做你要三重考验你有个智慧的考验你要分析到什么为之啱什么为错。第二个就是那种勇气。 是非判断的。 勇气是非判断一个勇气。第二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啱的东西你敢唔敢胆做？ 系啊， 你头唔头？第三个就 系 道德咯， 冇错啦，系啦， 我唔系讲智慧、勇气、道德，系啊，三个考验你先做出嚟。 因为你噶嗰当晚啦，其实咧初一嗰晚啦，系咪由凌晨一路去到第二朝七点几都仲有又做仲有冲突嘅？嗰啲不断出嚟嘅人嘅意思，哇！我真系佩服到不得了，明知有危险噶嘛。其实好多人好似系为咗听即系开咗枪之后就冲出嚟嘅明知有危险都仲走上街头吓，同呢啲咁嘅黑警搏斗，我觉得佢哋真系勇得不真系冇事嚟嘅，唔系勇士咁简单啦啊！因为手无寸铁吓，系咁随手执好一个石头，唔容易嘅。 系啊，我头先话勇气道德。勇气、道德和智慧三样嘢是展现出来的成果，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你要求以事需要要求他们的，不需要的，你不即以事做了就已经是英雄了， 是、啊、 但是他们同时再展现那些，你不要拿着这三样东西以后所有以事的就用这把尺，又要有道德又要有智慧又要有， 不需要的， 但是其实香港的示威者、是展现到呢三样嘢出嚟， 做到晒 系啊！但系唔好，千祈唔好攞呢样嘢做个准则去往 后。我好欣赏啊，即系旺角骚乱嗰晚所有嘅义士吓，即系我哋应该系咧要对佢哋咧是万二分嘅 敬意，要包容下大家嘅性格缺陷。我真系讲嘅， 你成日讲性格缺陷， 系有嘅，有啲嘅。 其实你所谓嘅性格缺陷，我反而觉得系一个强项嚟嘅，系又系呢个所谓人哋觉得系缺陷，我认为系呢一个咧，我哋讲嘅 Milton 啊，嗰只 系 一个突破。破点嚟噶，系因为呢样嘢，即系 resist 抗拒别人嘅压迫啊，或者系嗰种欺凌啊，吓，即系勇敢咁样行出嚟吓。今次当然啦吓，本文前咧就吓，即系受到咁大嘅迫害， 可以咁样讲，阿天启咧就嚟过我嗰度，就我同佢访问嗰次，其实嗰次咧我已经封咗佢做天兵噶啦，我叫做天兵奇葩梁天启。嗰日咧，我就因为我最记得咧，我成日同佢讨论咧，就系知识分子嘅包袱。 嗯， 吓佢嗰阵时准备考试啦嘛，又做紧论文啊，吓咁样，我知道好忙好忙吓，咁啊，我觉得都好难得啦。咁你个考完试就。行噶咯噃，我成日提醒佢，我话考完试你攞到个 degree 就要放低佢啦，吓、你放低呢个包袱吓、应该走入群众。我觉得佢今日做得好好，系啊，佢能够咁勇敢咁行出嚟啦吓，喺群众嘅前边吓、其实真系仗义每多屠九伴。我哋有阵时咧，我点解好担心啲知识分子唔能够成功，就系、因为佢哋嘅包袱啦吓，同埋嗰个种。觉得自己的身份啊，或者觉得自己好企理 啊，就唔愿意去整污糟，系咪？ 即系好得意。香港例如即系啲例如你见下，即系啲中产家庭啊，仲系已经即系啲仔女仲好。在日常生活度喺唔好唔适合嘅地方，都系咁同我哋讲英文呢样嘢， 讲普通话添啊！ 系啦，而家仲要搞到讲普通话， 覺得你 即系呢样嘢系好，你咪引申到佢长大往后你讲嗰啲嘢咯。 系啊，吓、所以咧，天启咧系我哋嘅即系战将嚟嘅，我哋一定要即系全力要支持佢啦。吓、其实啦，天启出嚟选咧，老实讲啦，我心里边咧就暗起好希望咧，阿保罗啊、热血啊、国师啊都会。同样去加持啊，支持佢啊， 有啊， 之前佢一路觉得有啲担心，咦，佢哋点解冇声冇气嘅咧？冇人出声啊！郁敏可能有个外遇咧，就话成日觉得政治伦理咧，就梗系俾翻公民党。其实公民党一定要死嘅今次，我哋一定。其实我哋今次目的唔系话要打低呢个咩周浩鼎啊，我哋要打低呢个公民党嗰个咩梁岳 桥。 我覺得公民黨真係一定要懲罰佢，係啊，冇理由嘅。咩講話？呢個位係佢哋嘅，應該俾翻佢。我即係嗰陣時聽鬱敏講啊，大家唔敢駁佢。 唔係啊，鬱阿教主不嬲好厚道嘅，好好情面嘅，係嘛教主？ 我問啊。我又其实特登去试探下国师咁啊，你会唔会支持阿天启？佢年轻人要睇下佢做啲乜嘢，咁你都唔知 咁 啊。 咁而家有晒 Mandy 啦， 系啦，冇错啦。啊，今次咧， 多佢啦，我哋算 呢个投名状 ， 呢个系一个投名状，同埋咧啊，睇佢嘅行为表现啊，佢真系愿意牺牲，而且当然咧，唔好讲客观条件啦，净系呢份勇气，我觉得呢度值得支持。同埋， 我最唔中意就系好多人会好多犬儒嘅。理論就話，所曾經投我俾好多新人，好失望，好乜？其實任何人都會有機會變壞。你嘅選票去監察佢，佢嘅好，佢嚟緊呢個人會變好變壞。你嘅選票往後繼續監察係你有責任。 冇錯啦，係啊。其實今次咧，天氣嘅選情咧係非常之樂觀嘅。 嗯， 點解我覺得？尤其是咧，經過我哋差唔多所有嘅本土激進派咧，就。全面是支持啊！尤其是我听到阿黄杨达啦，话热血公民全力支持，哇！我真的听到好高兴 吓，因为第二血公民嘅人手都好紧 要。唔紧要，呢个军气呢个军心大振吓，系好重要嘅。 好有义气，我觉得真系。 系啊，好重要嘅吓，因为其实讲打仗系讲气势多于人哋嘅兵力嘅，个气势又好紧要嘅。而家我哋嘅气势系已经形成啦，酝酿，即系已经形成咗啦吓。大家咧亦要用尽你所有嘅能力去揾一啲。新东嘅 有啊，我都要写歌啊！我哋啲发起啲音乐人，一人一歌撑落去。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要交歌啊！ 一定要全力支持梁天启，一定要令佢选，即系入到立法会。因为其实呢一个位咧，就唔系话我哋嗰、那个。即系大家都讲啦，呢个位置个价值本身就 系， 而系今次肯定我哋个建国嘅目标，本土我哋一个激进呢个方向系正确嘅，系得到人民嘅支持。我哋一定要得到人民嘅支持，系显然系只能够用选票先可以。 系呢个系好时机啊，个机会系冇， 系啊， 好啱去。 我简直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乜嘢都齐晒噶啦。 系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令二事嘅 血白流。 系啊，咁我哋要， 亦都我哋真系要全力支持梁天启当选。好啦，到钟啦，多谢大家。